心动由范晓萱所演唱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旧单车老情歌，下面请听费玉清的小城故事，高明俊的我不哭和关淑怡的乱了。 都注定孤独，谁能走完这条路？我知道你的难处，你害怕拥有全部，终于你还是退出。就这样结束，好过谁被谁辜负，至少把最美好的留住。忍住，因为我很在乎，就算 能留给你一点点的祝福。我不哭也不觉得苦，我忍住因为我真的在乎。虽然一颗心反反复复，那是因为我是真的在乎。 全部，终于你还是退出，就这样结束，好过谁被谁辜负，至少把最美好的留住。我不哭也不觉得苦，我忍住因为我很在乎，就算我最后只能留给你一点点祝福。我不哭也不觉得苦，我忍住因为我真的在乎。虽然一颗心反反复复，那是因为我是真的在乎。 是我心里有数，我们都注定孤独，谁能走完这条路。我知道你的难处，你害怕拥有全部，终于你还是选择退出。

排山的小径，风舞动，叶飘零，可是说不叹息，还是那么绿。时光中的晨曦，像最后的泪滴，每一季一月里，晴空多么透明，笑着吻着听着花香鸟语，站着坐着看着流水白云，解下了烦忧，拥抱了感动，我心中有旋律，像鸟语，站着坐着看着流水白云，洗涤了尘埃，找回了美丽，我满心欢喜。是说不叹息，还是那么绿？曙光中的晨曦，像最后的泪滴，每一季一月里，晴空多么透明，笑着吻着听着花香，流水白云，洗涤了尘埃，找回了美丽，我满心欢喜。 幸福的泪，心中的确是爱。

像风的线条，总是在我的眼里颤动。微笑挂在你的嘴角，荡漾我的情怀，总是叫我无法言语。每次都想哭。不再追寻你的背影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那迷人的模样，看你从眼前走过，我却看不见你令我怀念的发笑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。都想哭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 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希望能够成为您都市休闲生活的必备佳品。好，我们继续在老歌当中一路通行。下面三首歌曲，曲目是陈洁仪的《迷信》，黄耀明的《明日天涯》，和李玟的《默默爱你》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跟你坦白，回头望尾班车一早到达，仍然会抚摸你的指甲。再见你，但愿会有对白。明天有没有总有后悔，不一定还有约会，现在这对手不一定配，接住未来的烟灰，再会但愿会，然后便会，然后便会，然后便会， 我收起它吧，迷失的眼光，静静的流泪，静静的想，爱怎么对你去讲，把每次失望怎么看成希望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许志安的歌曲《木偶》。 当我寂寞，空虚脆弱，让我觉得暖和，不曾爱你比爱他多，你却为我而活。当我靠近他的窗口，可惜像着了火，他给的爱像换季的秋风，吹凉了我，却能燃烧所有。你从来不问我这样的爱牵动，他从来不问我这样的相爱够不够，我已不能回头，像木偶爱也无忧，恨也无动于衷。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0，安全指数0。危险，危险！

云跟风说，风跟我说，我能向谁说？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，王杰所演唱。下面请听叶倩文的《女人的眼泪》，梅艳芳的《女人花》和周华健的《朋友》。说后悔。 一粒心碎。 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朋友由周华健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旧单车老情歌。好，继续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吧。下面请听刘德华的《萍水相逢》，齐秦的《其实都是一样》。 萍水的相逢，最深的相拥，叫人多么的心动。褪色的彩虹挂在灰色的天空，陪着我无奈的面容。你是一个梦，你像一阵风，来来去去太匆匆。绝望的笑容仿佛呼唤着寒冬，告诉他只为你心痛。回来回来回来回来，快回到我怀中。别再别再别再别再对我无动于衷，纵然痴情的人痴情的心也没有用，无情的人无情的心像一阵风，在人海之中茫茫之中消失无影也无踪。无奈无情的人无情的心再度重逢，痴情的人痴情的心何去何从，又再次心动再次心动再次萍水的相逢。

想念你，好梦依然没有醒，那夜你曾经怎样融入我的心，让我相信从此不会再孤寂。 就战扑向我，感动我已楚磨，但然谁又无言可以如何？谁料突然问我，暂时度过，令我不知怎讲，只想听错。但人像已中箭，仿佛失去自我，你竟一再说，无心将痴心刺破。再去爱，这结局请不必去改。情深是感觉热爱，从来没勉强继续抵抗痛爱。 我，在这一刻彼此都不好过。你受箭扑向我，感到我已闯祸，但仍垂头无言，可以如何？谁料突然问我，暂时独过，令我不知怎讲，只想听错。但人像已中箭，仿佛失去自我，你竟一再说，无心将此心刺破。再去爱，这结局请不必去改。情深是感觉热爱，从来没勉强继续堆积痛爱。情感怎分对错？无缘分再去爱，这结局请不必去改。情深是感觉热爱，从来没勉强继续堆积痛爱，装作热爱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情感怎分对错，由蔡雨林所演唱。下面的歌曲是娃娃演唱的《秋凉》，张宇演唱的《囚鸟》，和千百惠演唱的《让我走》。